是咁的，局长，世云呢单料爆喎、 哦！又有独家消息，有冇影相拍片先？ 真诚为香港，信我啦！ 冇图冇真相，有难度喎、哦。 明嘅，巴达斯达做紧嘢噶啦，就快推上报。 上报不如上城寨啦！ 逢星期五晚 六点至八点， 独男独女。 嗱，頭先咧，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阿 Tree 根，因為就只係識 download， 冇錯， 就唔識 streaming， 咁所以咧就冇阿劉光華咁醒啦。 係啦， 劉光華就能夠將個勢力慢慢伸出去自己選區之外，咁、就變成一個山寨王。咁、當之後咧，民建聯吸納佢嗰陣時咧，其實睇中咧就要盡快喺沙田建立佢啲，因為沙田咧 曾經帶一堆莊腳， 曾經都係民主派嘅勢力範圍嚟嘅，其實咁因為中產啊嘛， 係啊係。 新市鎮嚟講啊，相對屯門啊， 沙田第一城啊嗰啲 咁，係啦，咁咧就所以變咗咧，就將成個沙田嘅勢力範圍咧就改變咗。 嗯， 咁而跟住咧就出現劉慧卿同鄭家富之爭啦。 嗯， 咁民主派係自我削弱嘅，其實。 嗯， 咁就鄭家富系統范國威出走啦。 嗯， 出走之後咧就都努力經營自己嘅新民主同盟，咁亦都做出咗成績。 嗯， 咁但係最終究竟呢個新民主同盟嘅動向會係點咧？ 嗯， 咁大家都有個即係而家有個懸念。 係。 即係未知道。 其實呢個好有趣啊，因為呢個係關乎到佢參唔參加即係嚟緊出年嘅超級區議會選舉。 嗱，如果佢要讓翻個位俾鄭家富選直選， 嗯， 咁范國威就可能會參加超級區議會。 嗯嗯，但係其實佢而家另外有一個即係講法，或者其實佢一個原則考慮嚟噶嘛。佢點解最初要走出？ 因為佢唔贊成呢個， 就係反對呢、這個係啦超級區議會嘛。 所以好難㗎。 係啦，佢又變 有啲捉蟲啊。 係啊，佢自己唔玩得嘅，所以。咁但係你都睇翻個策略性就係話，即係如果冇咗係啦，即係你係咪跟個策略去考慮咧？其實你都真係要去抗衡，可能你要玩一直去抗衡，即係呢個建制派，因為尤其是呢樣嘢立法會嘅選舉更加係關乎到呢個梁振英嘅連任噶嘛。即係其實呢一鋪佢已經大鑊咗噶啦。 嗱，好多時大家都以為咧呢鋪啊建制派冇誒過到骨咧，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北京係咁蠢先得㗎。大佬，我都話佢都唔知幾多針，佢又有研究部、港澳辦，又有好多嘅研究員喺度督咗喺度。佢亦都可以 reach 到蔡子強啊、馬岳啊嗰啲幫佢分析嘅。其實個分析結果好簡單嘅啫，建制派唔係大敗，今次係海嘯。 嗯， 但係你要記住，2003年嘅建制派同呢個2015年嘅建制派係天淵之別。 嗯， 而家嘅建制派實際上就係一個國家機器。 係。大量資源，大量人 力，無限資源，亦都有僱傭兵。嗯、你睇何君堯就知啦。 係 嗰、那個係其實邊個隊何俊仁都冇所謂。 嗯、 你睇下工聯小花當選之後講嘢，仲要後面嗰條友喺度上佢身嚟教佢講嘢嘅， 完全係輕機， 根本就純粹係一個花樽嚟嘅，冇所謂嘅。 都係，但都唔係一個好好嘅花樽咯。 係冇所謂嘅。其實如果下次嘅話，你真係揾個 S 級素人咧，咁就仲好啲。 係， 但係仲贏得輕鬆啲，我覺得。 係。 係嘛？因為佢哋唔使講嘢嘅，你要上佢身得噶啦。 係喎、哦。 咁但係咧，後邊嗰套機器係冇用嘅。 嗯。 係嘛？即係包括點樣可以揾到人去戒逢點機嘅票咧？呢啲咧，其實都係嗰套機器嘅運作。 係。 呢、這個亦都當年應用過喺謝偉俊選九龍東立法會裏邊嘅，其實。係。即係故技重施。 係。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即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今日嘅建制派同2003年嘅建制派係一模一樣。 嗯。 嗰陣時咧，其實仲係一個本土嘅政黨。 嗯， 你可以咁講，仲係一個本土嘅政黨， 都仲有少少代理人，即係叫做 而家個 agent 啊， 係 係啦，即係 keeper 嚟嘅啫，都仲係。但係而家就唔係， 而家唔係啊，直情係啊， 而家直情仲唔係啦，係 啊， 直情 共產黨攞嚟， 共產黨已經直情係坐鎮喺度。大佬，如果唔係中聯辦，都冇咁多人啊，九龍辦、新界辦、港島辦，做乜嘢啊？嗰啲人 仲有咩青年工作辦？ 唔係咯，青年工作部、組織部，仲有咩林武啊？見阿林作嗰個 係啊， 係嘛？唔知堅定流啦，係嘛？就仲有呢啲咁嘅人喺度噶嘛？咁呢啲人做咩？係嘛？ 根本成個一個影子政府。 咁所以好多人就話：今次選到咁咧，梁振英大鑊。我覺得就唔係。首先大鑊嘅中聯辦先。 嗯。 中聯辦制定咗個策略，本身我覺得係，如果我係北京咧，我覺得要追究兩樣嘢。第一，獵殺馮檢基同何俊仁呢個係公報私仇。 嗯。 仍然係走唔出六四嘅情意結。 嗯。 根本佢哋係共產黨要爭取嘅對象。 嗯。 嗱，你從個戰略去諗，而家本土派抬頭。 嗯， 你要記住，范國威、譚海邦 毛孟靜其實就是走去台灣登廣告那班人嚟嘅， 同埋你係好難同佢傾嘅，因為你想同佢傾， 佢唔 係想同你傾， 佢唔係踢劫。不過佢哋嘅政策嘅 agenda 其實同本土派一樣嘅， 係啊，都反水貨噶， 個行動方式就冇咁激進，同阿金金大師嗰啲有啲唔同。 係 咁，所以咧，佢哋能夠咁樣去席捲今次嘅選舉咧，呢個係民心思變嘅一個 indicator。而你仲唔掹住馮檢基啲咁嘅人，你仲要誅殺佢？你諗下，如果我係狄志遠，我係湯渣同埋黃成志，大佬，我而家準備都轉反鑊啊！真係要再改過， 係 真係反轉再反轉， 新思維 係啦，或者新思維 2.0 啦，而家興大 IT 人 或者更新思維 啦，更新思維啦，真係，但唔好更新，好似係阿 Eddie Sir 啲客嚟嘅，即係坐監嗰啲人士。 哦 ，OK， 叫更新人，係喎，咁佢哋都係更新人士嚟嘅，或者即係 大佬喂。當日入去談判就攞咗呢個超級區議會， 冇錯， 第一屆共產黨就放你選，第二屆即斬你。 係喎， 嗱，如果你係想傾嘅，就算我係劉慧卿，我見到隔離嗰個何俊仁搞到咁，係嘛，坐喺度苦口苦面，奮戰到成兩個禮拜之後搞到 拗到頭髮甩曬， 唔係咯，即係本來由五尺變咗四尺九添，咁所以咧，就以後都係真係唔使傾啦。 係， 真係噶。你民主黨裏面邊個話要同共產黨傾，邊個玩完啊？你睇何俊仁，就算民協都係嘅。如果民協今次其實議席增加嗰啲都係新啊後生仔嚟嘅，佢會對馮檢基路線有個好大壓力㗎，就係只傾不砌呢、這個呢、這個咁嘅路線咧，齋吹唔做咧，係有一個好大壓力嘅。其實你諗下民協，就算譚國橋呢啲，佢都唔敢傾。我話俾你聽，即係所謂。六四後一代啦，都係大中華交友乜都好啦，所以我就話呢個唔知邊條蠶蟲師爺，就將自己嘅私人恩怨就擺咗落去選舉裏面，就用謀略去獵殺呢兩條友。 呢啲似梁振英嘅時代佬， 我覺得係，真係要問責嘅話咧，我覺得係似梁振英嘅style，就係你班友，我一定要報仇， 係 包括陶 先生，我要落你面， 包括陳家洛 收你皮， 係啦，我要收你皮咁樣。因為你諗下，如果從北京角度，佢呢頭揾馮毅見完你，然後呢頭揾人斬你，喂，大佬佢自己都冇面嘅喎，佢冇信用可言嘅咯喎，以後係 喎， 係嘛？而家就係咁喎，而家最慘就係咁喎，仲要揾個小花仔去懟冧啊！馮檢基係馮檢基顏面何存咧？諗下，你話輸俾何君瑤， 係 都算係左佬裏邊嘅一員猛將啦，係嘛？即係夠左又夠狠啦， 係咯。 但係輸俾一個。 完全 記者會都要有人提搶嘅， 係 就係以後見衰嘅一個咁樣嘅呢位女士，係 啦，會輕記 嘅。我都唔記得咩名嚟嘅，就係 陳榮欣。 陳榮欣係啦， 好難記啊！ 即係你太普通，會輕記個樣都太普通啦，真 係。 即係行過一次呢個北角嘅春秧街街市企喺度嗰啲，即係你見完之後就完全唔記得嗰啲樣。 係 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呢個亦都係第二個要交代，究竟邊個落命令去追殺呢啲人？ 係啦。 嗱、啊，這個影響大家唔好低估、我覺得那個影響係相當之深遠，即係話等於2011年達成咗密室談判之後，邊個落 order 去追殺蔡耀昌呢班人？亦都係一樣，你記唔記得？中央就同佢哋達成咗呢個係協議，然後跟住一出嚟就俾人篤篤篤喺度篤心口，你記唔記得？跟住就票債票 債， 係嘛？一模一樣嘅手法。一模一樣， 不過即係嗰個出手嘅人唔同啫。 嗱，我如果我理解就係紅面白面都係佢，係其實就係同一套機器嚟嘅，我覺得係嘛。咁所以你如果民主黨真係愚笨到咁嘅地步，你睇住呢個何俊仁當街俾人斬咗一嘢嘅話，都唔識得覺悟嘅話咧，我覺得佢冇得翻轉頭嘅。到羅建熙啊，許咩？許志峰 係 同埋阿歐樂軒呢一代。林卓廷呢一代上去嘅話咧，更加唔會有得傾。佢哋嘅取向，我覺得會同范國威係差別不大。 林卓廷都係反水貨添， 係、 啊， 佢能夠喺石湖墟插旗，亦都因為反水貨。 係啦， 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嘅取向，而呢個歐樂軒、羅建熙能夠抵擋界票， 係、 亦都係因為佢哋嘅立場其實同社運好相近， 係同埋呢 同散兵好相近， 係 同埋你咁啱巧呢個黃承志啱啱先至即係整個新思維出嚟，仲見埋即係特首啊，見埋啲中央官員，跟住又啄埋你，咁即係話俾你聽， 輸曬 啦！即係話俾你聽呢個咩所謂第三條路線係廢㗎啦，原來係冇㗎啦，只有係激進㗎啫，唯有係激進，即係起碼嗰、那個即係本土意識。同埋係激進，未必行到激進。 其實係只有本土 1.0 定本土 2.0 之分嘅啫，而家已經唔係大中華交同本土之分，已經將會啊！我覺得下一屆選舉啊、 嗯， 只有一個議題，第一梁振英下台， 嗯， 第二就係赤化問題， 嗯， 其他都唔使講， 係 真係啊，其他都唔使講，乜嘢咩退休保障啊，咩呢個強積金對沖啊，我覺得乜都唔使講，係、 嗯、 一個意識形態之戰。 嗯， 你睇到今次已經係係嘛？最典型嘅分析就係徐子健懟冧鍾樹根，就係意識形態之分。 嗯， 唔關乎社區福利，唔關乎裝腳人物。就算鍾樹根懶極都好，佢都有裝腳喺度噶嘛。 或者裝腳都懶咧。 嗰啲裝腳唔係佢哋嗰啲就 一即刻揾工噶嘛，大佬 假嘅嗰個鍾樹根， 假嘅 佢話就算係揾都唔會用自己 email 發出去啦。咁嗱，呢個佢幾聰明啊？ 喂，但係唔係喎？可能佢嗰啲即係下面嗰啲人就係咁咯。 佢居然印過自己卡片，係香港人民共和國。 咪咯， 咁咪可想而知，其實佢 幾多加一啊？ 如果老細個 level 係咁。 下邊嗰個冇理由， 係咯，冇理由你啦。 即係如果係叻過佢嘅，只不過唔會做咁耐啦，就走咗啦。做到而家嗰時今日， 即係起碼都過咗小黃昏啦。 係啊，即係佢啲六加二添啊，真係。 即係而家揾工實在太遲，到咁樣先揾更加冇 更加為啦。 乖乖地又做四年啦， 繼續屈喺漁灣村啦。 唔緊要嘅，隔離有酒樓啊嘛，蛇齋餅種日日都有， 係 大把存貨，要食幾多有幾多，攞嚟當糧出都得。就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佢要秋後算帳，就係向梁振英嘅，我覺得。 嗯， 因為佢咁樣嘅話咧，實際上係將中央所謂要掹住民主黨呢個咁樣嘅部署咧，係、 嗯、 完全消滅咗。 嗯， 你諗下，你連何俊仁咁樣對付咧，陶謹申、何俊仁都係咁對付咧。 係 呢兩個人都有得傾嘅。 嗯， 咁你跟住上嚟嗰啲就絕對冇得傾嘅，我覺得。 因為 邊個政治前途會毀滅啊？因為你冇信用啊，其實係唔係話因為你左，唔係因為你保守啊，係你冇信用啊。即係話我做雕，其實有來有往噶嘛。咁、 嗯、 樣先至可以維持到落去噶嘛。 嗯、 即係你贏一鋪，我贏一鋪。你唔可以就話所有都係我嘅、 嗯， 然後跟住做完雕之後斬埋你。 係喎、哦。 呢、這個就 好無口齒，呢、這個黑社會啊， 紅興都唔會咁做，東升先至會咁做。 係啊，即係壞黑社會壞嗰、那個。 係啦，壞嗰個黑社會先會咁做嘅，即係蔣生就唔會咁做。 係， 萬子良。 萬子良 ，OK OK。 咁第二啊，我覺得佢要檢討係咩咧？就係佢將個成個 focus， 佢根本當散兵無道。 嗯。 但我覺得呢個就好多人都係會咁睇。 係。 包括我覺得《蘋果日報》都係前句後功啦。 嗯。 之前其實佢哋亦都唔係咁多側重喺呢、這個即係散兵嗰個嘅選舉報導。嗱、 嗯嗯， 你記住喎，對家就係有原差唔多佔香港八成嘅輿論機器， 嗯， 甚至係電視新聞，包括 TVB 啊。 然後跟住呢、這個係所謂冇公平可言嘅。你如果守住嗰個新聞公平嘅原則，你就即係綁住自己嘅手， 嗯， 即 係我係 大衛綁住自己嘅手， 係係。 你連個頭錫氣都唔掟唔到出去，攞個頭頂出去，或者攞個口吐佢喎，就係咁嘅啫喎。嗱乜而家現實上就係咁啊嘛。 係， 即係嗰啲人本身，如果你覺得新聞原則係咁重要嘅話咧，呢、這個唔係一個大環境下邊嗰個嘅事實嚟。 係， 大環境就係而家一比九啊九。 冇錯， 係嘛？即係你全部擲曬落去散兵到，你都係一。 係， 對方都仲係九啊九。 係。即係佢嗰啲，即係係啦，依啲即係各把擔十大板嗰啲啊，或者係話啊新聞一定要 做，同埋人哋嗰啲一定要報， 係啊。 點解我要報林作嘅新聞？點解林作可以上到一周刊兩期封面咧、嗯？我覺得肥佬禮應該調查一下喎，真係、 嗯。 即係你諗下，一個咁嘅僆仔，嗰、 嗯 那個嘅喂，坦白講啦，田北辰、田北俊、葉劉都冇咁嘅動員力啦， 嗯， 係嘛？ 係喎。 如果佢係一個獨立嘅。好似黃承志咁樣，黃承志而家仲冇人刮佢，你諗下？我估自己一個人行嚟行去都冇冇記者揾佢啦。 係， 係嘛？即係佢個下場，黃承志第三真正嘅第三條路線嗰個馮檢基同黃承志，係嘛？所以你諗到啊，其實係即係而《蘋果日報》一傳媒嘅集團，居然係幫手去宣傳呢個林作，我覺得相當之失望。 嗯， 無論你對譚香文。有咩意見都，究竟佢係大媽，佢即係唔冇娛樂味咁高貴啊，乜都好啦。呢、這個唔重要。 問題就是他對手其實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嗯、 你一定要站在代表香港人的候選人那 裡。 中國人選舉有一種很不正確的心態叫做選賢與能、 嗯、 我覺得是錯的。選舉只有一樣東西，就是選什麼呢？選一個沒那麼 evil 的人、 嗯， 這個就是個邏輯了。就算聽眾選候選人都是用這個 做這個邏輯， 是 如果那個候選人是完全白璧無瑕、 嗯、 too good to be true 這些叫做 這樣才害怕、啊、 又牛津畢業，那個朋友又這個 港姐， 跟住又有錢， 是 又靚仔，又動員到這麼多短裙的專業人士， 又不是很靚仔，不過就 派傳單， 是 喂，呢啲肯定有嘢 too good to be true 真係、 嗯嗯， 即係太未太圓滿啦， 係 圓滿到咁嘅地步喎、啊。泛民嘅媒體幫你助選， 嚇、啊、 建制嘅媒體幫你助選，陶傑本土派又出埋嚟， 係喎、 啊，係嘛？跟當然佢投票嗰日佢飛咗去巴黎啦， 係 咁就另外就係、 是、我未翻咩？ 嚟翻而家唔知道 Facebook 發言唔知翻嚟未？仲、okay. 有呢、這個仲有呢個咩咧 ？TVB 又幫你助選喎。嗯是不是只不過將譚香文一單咁嘅咁少嘅新聞炒到咁大， 嗯、 是不是話佢以法團嚟去、阻礙其他人宣傳定點乜鬼？但係呢啲投訴每一日都有啦。 係咯，即係投訴建制派嗰啲大把啦，根本 係咪？喂，記你作為記者，你有責任其實係質疑，所以我就話有線做得好啊，影住黃仲琪， 嗯、 你唔需要俾 comment， 你淨係影住佢一路上車嗰個樣、 嗯、 ，tell the story， 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係咩人？林作亦都係一樣，因為呢個人係會將會選立法會嘅，話俾你聽。咁、 嗯、 嘅部署，咁嘅台型，出台嗰陣時候，先就蝦兵蟹將喺度踢槍，跟住打關鬥，然後搞完一輪先至自己出嚟嘅。 係， 一定係大人物嚟啦。 係咯，即係之前仲話仲要個女友係哇選埋港姐咁大。 如果係周浩鼎之流嘅話，你見唔見嗰啲作陶傑嗰啲會幫周浩鼎助選啊？係嘛？才不會啦，梗係。是吧，就算你不要周浩鼎工聯小花、嗯、都是最多得陳婉嫻下去啫，是吧， 是 就是这样，我就说出台的台型那个这样的格局、 嗯、 你都知道这个人志不在区议会、 嗯、 区议会是热身赛，两千几票收房 end up 可能是特首添，最后 这个就不知道，但起码就一定是立法会候选人之一、 嗯、 是吧，重要是什么呢，一定会出选港岛区，我觉得他不会出选九龙东、 嗯、 是吧， 是 他當初點解會揀九龍東咧？因為睇中嗰係譚香文。 嗯， 譚香文係成個泛民裏面有知名度而最容易砌嗰個，佢以為。 嗯， 嗱、這、呢個我覺得甚至係背後有相當多嘅 計算啊、 survey 啊， 係啊， 票站以前嘅票站調查，嗰啲咩新一代學會啊，嗰啲票站調查， 香港研究學會、 香港研究學會啊，嗰啲咁嘅嘢去 support 嘅數據嚟嘅係，所以好多人低估，亦都冇人去訪問阿譚香文。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同情佢， 嗯， 因為佢係真正大家睇到佢阿驚想嘅係乜嘢， 嗯。 係嘛？當然好多人會笑佢，泛民裏面嘅人亦都唔係咁中意佢， 係 即係覺得佢有陣時講嘢又唔係即 係 特別出位啊，或者特別 tick 嚟啊咁，個歐陸又好似一個大媽咁。 係 咁，但係我覺得你佢能夠贏出嗰下咧，即係我覺得除咗鍾樹根之外咧，郭佩凡咧，我覺得亦都係第三個。所以雖然冧咗，冧唔到，滅唔到鼠， 到鼠係啊， 係啦。但係我覺得咧。亦都係值得高興嘅。其實第三個應該填咗鼠王分個位，好、 嗯、 多人冇留意啊、 嗯。 就係、是、屯門區嘅陳雲生。因為咧好多網民未必咧知道陳雲生嘅背景同埋歷史。但如果你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已經留意選舉嘅話咧，你就知道呢個係左派裏面嘅悍將。 嗯， 亦都係另外一個陳鑑林，佢嘅 standing 係 陳鑑林嘅 level 嚟。 即係啲叔父輩嚟嘅。 是老左裏面的叔父輩，仲要是什麼呢，左青龍右白虎那隻、 okay, 紅棍， 是 不是那些白紙線潑打潑打那些來的， 打那個 是打來的， 是即是張耀揚， 是啦，即是烏鴉哥來的，其實不過老闆的烏鴉哥 OK， 那就專門是什麼呢，就是配合那些去追擊那些泛民的議員、啊 嗯嗯、 去 ICAC 投訴啊，去做這些東西，就是他 是， 但是今次呢我覺得呢比譚俊賢工黨的 是喔 些微票數擊敗呢、 嗯， 輸好少嘅啫喎，佢 1731對1616， 1731對1616，咁就中間界票嗰個咧就即係界票不力啦，只係界到92票。 林立， 我聽個名字就唔係好似香港人， 係啦，個樣都唔係好似， 但佢個聲稱就獨立民主派，我就唔知啦，真係。 係喎，得92票啫，呢、這個應該攞唔到保證金㗎，呢個。 就咁嘅票就唔似啦，唔似獨立民主派啦，92票嘅話就，咁但係就其實佢界多少少就掂啊，陳文生。 係啊，爭100票百零票咁樣咯。 嗯，因為佢呢個每一個投票咁接近嘅咧， 嗯， 你要記住，建制派派出呢個界票部隊嗰啲咧，佢，嗯，哋事先一定係有民意調查做基礎嘅。 係， 佢哋嗰個選舉機器之精密啊。 嗯， 其實我成日都話大家要睇一本書叫《獨裁者的進化》。 嗯嗯嗯， 即係你以為你掌握嗰啲工具咩？其實佢更加快俾你掌握。然後用得比你更加靈活，因為佢有無限嘅資源， 係， 同埋佢有權力。 嗯， 你要記住，民政事務局長其實係民建聯嘅， 嗯， 亦都係民建聯裏邊公民力量嘅起壇嗰個人， 係， 其實創辦人嚟嘅， 係。佢就點解上次啲有超區書？ 你諗翻轉頭，點解會陣前換馬啦？呢，這個亦都值得大家討論嘅，嗯，我覺得，嗯，即係喺689要交報告上北京裏面一定要其中一個 chapter， 嗯， 就是點解 remove 咗曾鈺成， 嗯， 而派劉江華去策動今場區議會選舉， 係， 而結果 曾德成 係喐咗曾德成 嚇， 就擺劉江華， 係係啊， 而結果曾德成嘅死罪係青年工作不力， 嗯， 結果今次就青年海嘯啦， 係啦，青年工作就亦都睇到係不力啦。 你睇到啊，譚俊賢懟冧陳雲生咪咯， 係啦， 喂大佬嗰，那個亦都係幾十年嘅咯，金金大師懟冧，爭啲懟冧嗰個蘇西智啊， 係係， 係九幾年已經喺北區做區議員嘅啦，我啱出嚟做僆喺民主黨做嘢嗰陣時已經聽過啲名嘅啦，係郭必爭亦都係， 嗯， 就係俾乳鴿懟冧嗰個。在觀塘那個 是 亦都是觀塘民聯，即是當時啊呢個左派的地區組織裏面的大佬嚟嘅。 是 喂，呢啲落選先至大鑊，我話俾你聽。你以為左派是會咁容易去咩世代交替啊呢啲咁嘅嘢，特登等佢落選咩？才不是， 嗯， 因為呢啲是根正苗紅的地區左派。 是 即是咩咧？即是港共系統。 嗯， 不是屬於咩蘇錦良啊嗰啲，李慧瓊啊嗰啲，嗰啲唔係，嗰啲係2003年之後。 即係呢啲係舊愛國嚟嘅。 嗰啲係80年代， 唔係。 總之你要記住，馮親佢係出身於乜乜居民委員會。 嗯， 你睇翻維基，如果你見到建制派裏面嗰啲人係出自東九龍居民委員會、黃大仙居民委員會，呢，這個就係喺港英時代共產黨嘅地區組織系統。 我唔明白。 呢啲就係所謂根正苗紅嘅左派。就不是那隻了，蘇錦良就在加拿大做移民律師，跟住就因為2003年共產黨就要求，喂，你執執個樣啦，嗰啲咁樣 外樹形象， 即係唔好一路食檳榔一路吐痰啦，咁樣咁就外樹形象之後就找了一班偽中產， 即係蘇錦良雖然個形象 偽素人，其實呢就偽素人啦，話俾你聽，表面上就是專業人士，但實際上在大律師界沒有人認識馬恩國，也沒有人認識蘇錦良，因為蘇錦良是做移民律師，其實就 是跟 關景雄， 關景雄 應該是同行來的，那就馬恩國就在澳洲的，其實是那就，但是他就包括，李慧瓊，這類了，李慧瓊就會計師嘛， 啊， 全部都是靠2003年曾慶紅那句說話之後就包裝他們，就栽培他們，就希望有些人什麼呢，其實他們本來想要對沖公民黨， 嗯，因為2003年嗰陣就係即係公民黨嘅前身，即係23條關注組。 你記得嘅話，2003年嗰劑咧，即係所謂將呢個群眾變成政治資本嘅咧，其實係45條關注組，而組成公民黨。一跟住就開展咗一個所謂中產嘅力量出嚟。咁最終10年嘅實踐係失敗，我覺得。即係呢個所謂中產力量，就同雨傘運動就好唔同。雨傘運動所開展嘅力量出嚟，我覺得係長遠好多嘅。因為那個你看到他們那個落區的精神呢，就不是純粹是群眾歡呼簇擁底下，然後登上立法會議席，是要自己一手一腳打回來的。所以呢當時他就吸納了這班這嘅偽中偽素人，偽專業人士和偽素人出來包裝了。這個小花那條路其實是李慧瓊那條路，就執到他似模似樣，找人 train 他講嘢改髮型，如果不得的話，這個小花下一步我覺得箍牙 同埋削呢個腮骨， 咁如果唔得就請教下嗰啲邝美云啊，或者关之琳啊嗰啲有好醫生介紹嘅，其實 係 啦，咁啊削一削個腮骨，因為呢個以後見腮咧就老人家唔中意， 係覺得佢反骨啊， 同埋係啦，你一比較起嗰啲嗱，佢個將來嘅對手將會係楊雪瑩啦，喺政壇裏邊啦， 係 同埋呢個邝咩賢啊，邝咩賢，黃寶西啊，黃寶尤慧晶啊， 尤慧晶呢啲 類啦，咁呢類一畫一擺出嚟咧， 嗯， 小花就變咗殘花啦，即係膠花， 你明唔明啊？ 係啊，即係有陣膠味啊，眼係即係嗱，李慧瓊子都有呢個問題嘅，其實 李慧瓊之無論佢點樣笑都好咧，都係交 打咗 botox 咁樣噶嘛，好似 係啊，即係嗰種點講咧？嗰種 sales 皮笑肉不笑 ，sales 面孔啊，太明顯啦，即係唔會人哋感受到佢係善思人嚟嘅，係即係會即係呢啲所謂嘅建制派嘅素人啦，我覺得係建制派嘅偽素人，就都有呢啲問題。 係 嗱，同散兵嘅真素人係有個分別嘅。即係你睇下嗰啲面貌啦，好多即係獨男都係睇個純粹睇個樣嘅啫。包括就係最近喺網上瘋傳就係話嚴眼嗰張相咧，即係黃埔居民嚴眼嚴眼嗰張相， 打個格仔嗰張啊，好正嗰張。 其實都係呢、這個，大家都係睇個樣啦。咁但係真素人同偽素人有個分別嘅。嗱啲素人唔單止喺香港嘅，喺台灣。在首爾市長現在朴元淳都是素人的、大阪市長喬華設、包括在歐美都 是 很多崛起的，包括是一些弱勢群體、包括弱勢你看不起的恐怖分子現在玩殘你等等 是 都是這個問題。是群眾呢第一對大的東西越來越不信、特別是對大的組織， 是 包括國際的慈善組織好、大企業好、甚至是政黨、因為那個政黨正正就是市民沒有了信任對政府和政黨、所以呢就才投向這些素人、而素人給人的感覺純粹是感覺來的、我覺得就是呢真的還有呢是 某程度有一點黃框框，如果黃框框才是會給人感覺我 真的就不是老江湖了， 是的 老江湖的問題就是包括馮檢基、何俊仁和尹新、陳家洛在那些年輕人眼中都是老江湖來的嘛、嗱，佢就唔係話個政治，而家好多時唔係個意識形態左與右嘅分歧，你係親共定唔親共嘅分歧咁簡單。如果你仲係咁，淨係咁睇咧，其實你就理解唔到民主黨嘅衰落嘅。但係我覺得真正嘅問題就係佢覺得佢哋都交啊。而交嘅原因就係咩咧？就係即係你老江湖滑曬牙。你講句嘢，你陳錦新出嚟講句嘢，我都覺得屌、聽咗咁多年遊戲講呢啲咁樣，又整個流光俾你嘆啊，係嘛？仲講呢啲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我覺得散兵係有一個真正所謂政治素人嗰個吸引力。嗱，呢個將來慢慢個光環會消失嘅，亦都消失得好快添。其實，亦都會有新嘅素人取代， 又或者可能會遭遇到抹黑啊、攻擊啊咁樣。 啊，唔會，我覺得難啲， 係咪？ 難啲而家，但係我估計啊，工聯會小花呢種偽素人嘅模式咧，就會遍地開花啦。 係，將會有好多。 Yes。因為你看到《環球時報》今天所講，你已經知道他跟住個青年工作要放開懷抱的意思咧、 啊。 第一就收購小花啦， 係、 買對家啦， 係、 即係話可以散兵可以變節嘅噃， 係 一零一空降師可以換個德軍嘅頭盔都得嘅。 即係 M&A 啊，即係收購、 收購入拼， 係啦。 咁亦都你見到今日梁振英出嚟講完就話委任佢哋入諮詢組織，個個舐曬嘴咧，我覺得就呢個反應咧，我就唔係好 like， 即係唔係好舒服。大佬梁振英講呢啲你都好信嘅， 咪 佢話選完之後專注民生，結果佢咪搞香港大學咯，係嘛？佢話委任你入去，講緊係工聯會小花同周浩鼎啊，唔係講緊你哋啊，你舐咩嘴啫？其實又話我唔介意溝通啊咁樣。 係， 咁我覺得呢啲始終都係政治經驗所限。 咁但係呢個咪就係俾佢睇到嗰種黃誇誇嗰種真咯，都仲有嗰陣味。 但係坦白講啊，梁振英係zombie。喪屍㗎啦，船口船頭都烏蠅走出嚟，曱甴喺個耳仔嗰度爬出嚟咁噶咯。佢黐邊個邊個死？ 係 你而家俾佢黐埋嚟，係佢舐緊你人氣啊！ 嗯， 即係《西遊記》裏邊嗰個吸咗你仙氣嗰、那個咁樣嘅喪屍嚟噶嘛？係你只可以好似周星馳咁攣住個鼻唔唞氣嘅啫嘛？其實係你唔好睬佢咯。 係 我落去借票，我使乜同你講啊？ 嗯， 係嘛？我而家係答謝緊啲選民， 係 千祈唔好咁戇居，就即刻嗱嗱臨走去舐曬嘴，因為啲選民會插你嘅，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呢啲係經驗嘅問題。 喂，下一次翻嚟再講 overrun。